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八十九集，洛风城说，11月17日晚上，上海有3家医院收到4个病人，每个病人都没有明显的病理特征，只是心跳持续加快，情绪暴躁。其中最慢的一个病人心率达到119，最快的一个人的心率是136。洛风城说，当时这种情况并没有被人发现，只以为是出现了什么还没查明的病情。上海 B 组的一个实验员顿了顿，洛风城说，是个刚博士毕业的小姑娘，她发现了这个情况，并上报给了研究所。洛风城将事情大概复述了一遍。我得知情况后，立刻将4个病人都接到研究所，3组一起调查他们身上发生的异变，同时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北京。傅文铎颔首，我就是在北京研究所的资料库里看到过这个信息，才决定来上海查看情况。他停顿了会儿说，北京研究所里没有人存活。洛风城说，果然是这样吗？3人都沉默了片刻。洛风城看向唐默，你有计算过自己的最高心率吗？唐默说，大概169，我没细数。傅文铎说，171。两个人的数字十分接近。洛风城看了他们一眼，将桌上的文件夹合上，他郑重地看着眼前的两位玩家，一个是正式玩家，一个是偷渡客。许久后他笑道，那接下来所有的一切就是我的猜测了。半个小时后，唐默先离开了洛风城的办公室，傅文铎千里迢迢地从北京赶来上海查找资料，自然还有一些事要向洛风城询问。他们两个人都是国家秘密人员，唐默没什么兴趣偷听这种谈话，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办公室，靠着墙壁思索起来。黑塔选拔是洛风城给这种现象起的一个代名词。黑塔选拔的对象十分随机，他们的共同表现是在那3天内心跳会持续性加快，无法用药物缓解，且情绪暴躁，心理焦虑，严重者甚至会忍不住有想犯罪的欲望产生。洛风城研究的那4个病人里，心跳达到136的病人，就是因为在饭馆里伤人才被送到医院里，然而他并没能杀死那个人。3天结束后，这4个病人无一例外全部消失了。获得黑塔选拔的人类并不是说一定会进入游戏，他们很多也没能熬过那3天，但只要熬过那3天，他们的异能都会比较强大。傅文铎是全世界第一个通关黑塔1层的玩家，唐默是全世界第一个通关困难模式的攻塔游戏的玩家。至于聂飞，他曾经是阿塔克组织最强大的异能者，比杰克斯还要强。如果没有那个意外，他或许也能顺利通关黑塔1层。洛风城面对这种完全随机的选择，给出了2个猜测。第一，这个异变是黑塔给予的，黑塔让一部分人类产生不一样的特质，这种选拔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会影响到玩家的异能的强弱。然而很多被选拔的人类根本没有进入到游戏里，黑塔并没有完全给予这些玩家特权，那为什么要给他们这种特变？所以这种可能性只有40%。黑暗的停车场里，唐默轻声念出了洛风城的2种猜测。 和黑塔无关，只是和每个人自己有关吗？ 这种异变被命名为黑塔选拔，却不意味着一定就是黑塔给予的。就像异能，地球上线前全世界没有真正的异能者，这点傅文铎和洛风城刚才都向唐默确认过了。异能者的出现肯定是和黑塔有关，但每个人的异能都不同，强弱也不同，这份异能到底是黑塔给予的， 还是玩家本身就拥有，被黑塔激发出来的，谁也不知道。很有可能黑塔就像个催化剂，催化出人类本身就拥有的潜藏的异能。正是玩家和偷渡客获得黑塔催化的效果更强，所以他们更容易产生异能。预备役的存在感弱一些，黑塔给予的催化效果就小一些，他们很难获得异能。这种猜测具有一定的可能性。所以黑塔选拔或许和异能一样，和黑塔没有必然关系，是那些获得选拔的玩家，他们自己本身就具备了被选拔的资格。唐默靠着墙壁站着，他身旁的房门被吱呀一声打开。唐默转头看去，傅文铎走出房间，也看向他。两人对视片刻，傅文铎笑道：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吗？刚才在房间里，傅文铎之所以留下来，就是想从洛风城的口中得知更多关于黑塔的研究资料。洛风城也同样想得到更多的外界信息。唐默没有否认，看着眼前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，脑海里莫名地想起了那个略显中二的代号萧龙。仿佛觉察到了唐默的想法，傅文铎将房门关上，两个人一起走进黑暗。傅文铎说：萧龙不是我的代号，是整个部队的代号。华夏每一支秘密部队都没有正式的编号，只有代号。西南军区特种 A 队代号萧龙。这么一解释，唐默咳嗽一声。傅少校，我确实想知道一些其他地方的信息。你从北京赶过来，一路上途经三省两市，应该见过更多的东西，知道更多外部的消息。我从北京过来的时候一路匆忙，大约只花了四天，停留时间太短，知道的消息并不全面，但确实比你们多很多。顿了顿，傅文铎声音低沉：叫我傅文铎就好。唐默没喊这个名字，他直接说：换取信息的代价是什么？唐默知道，刚才傅文铎肯定已经从洛风城那儿得到了不少的信息，他所知道的东西，洛风城基本上都知道，那傅文铎几乎也全知道，他这里已经没太多能让傅文铎心动的消息了。但他迫切地想知道外界的消息，尤其是北京的消息。唐默最后的一个好友就在北京。唐默已经做好了打算，可以把自己知道的地底人王国和怪物世界的信息告诉给傅文铎。只听黑暗里传来一道低缓的笑声。唐默转头看去，光线太过暗淡，他并不能看清对方的面容，只能模糊地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。傅文铎说：不用，直接告诉你就可以了。唐默脚步一顿：傅先生。傅文铎说：就像在匹诺曹副本里你说的那样，也算认识很久了。唐默，不用这么生疏。唐默沉默片刻：为什么？傅文铎，为什么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得到宝贵的信息？他自认和这个男人的关系还没好到让对方无私奉献的地步。傅文铎声音平静，却有种意味深长的感觉：我来上海前去了趟苏州，在那里杀了三个偷渡客。唐默突然明白了他想说什么。洛风城说，这个组织的七个人曾经来过上海，杀了很多人，而在苏州他们杀的人更多。我刚抵达苏州的时候，那里几乎成了一座空城，不是没有玩家，是所有人都躲了起来，即使在白天街上也看不到任何人影。唐默说，你杀了那个组织的最后三个人？是。良久，唐默说，谢谢，那是我的家乡。傅文铎笑了。不用说谢谢，都是一样的。有些事情看似重要，其实和其他东西对比起来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珍贵。你想知道什么？如果我知道且没有触碰到我的底线，或许我可以稍微说出一些来。毕竟，你是默默的另一个拥有者， 唐默不再犹豫，直接开口，北京怎么样了？地球上线前的华夏首都政治中心北京，北京怎么样了？傅恩铎停住了脚步，黑暗中唐默觉察到这个人似乎在看自己。 和上海差不多，不会更好，只会更糟糕。 地下停车场光线昏暗，两人走上楼梯来到室外。已经入夜，天空漆黑，没有城市灯光的照射，上海的夜晚十分寂静，天边难得出现了几颗星星。两人走出商场后，傅文铎一边走一边说，北京的情况不比上海好，或者说十分相似，全华夏所有地区此刻都应该处于无序状态，所以无论城市规模，情况大抵相同。唐默理解的点点头，黑塔游戏开始的太过突然，哪怕他提前三天发出公告，要求全人类淘汰玩家进入游戏，但谁也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在哪三天时间里，已经完成黑塔游戏的正式玩家无法说出有关黑塔游戏的任何消息，这一点李斌已经证实了。无法提醒其他人类，就注定了三天后进入游戏的玩家几乎是随机的。所以地球上线后，全世界的政府体系基本就瘫痪了。黑塔筛选玩家的方式和玩家的身份没有任何关系。傅文铎、洛风城这种国家机密人员活了下来，唐默这种普通的小市民也活了下来，还有许多杀人犯，比如唐默曾经碰到过的那个叫做钱三坤的小偷，他也活了下来，进入游戏。一场毫无规律的游戏筛选，彻底击溃了人类维持上千年的社会秩序。但人终究是群居动物。唐默想到，北京也有像上海这样的异能者组织吗？上海不只有阿塔克一个异能者组织，还有一些其他组织，只是阿塔克的实力比较强悍，在上海颇有名气。傅文铎淡淡地说，有很多零散的小组织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组织。唐默从他的语气里觉察出了一丝不对，这个组织是个偷渡客组织。唐默的脚步顿住，北京最大的异能者组织叫做天选，由30多个偷渡客组成，每个人的实力都很强，其中有一个偷渡客已经通关了黑塔第一层。唐默惊讶地说，你怎么知道他通关黑塔一层的？傅文铎说，离开北京前我和他交过手，他实力很强，这种实力肯定早就被黑塔发觉并强制攻塔。顿了顿，他继续说，你应该也是这样被迫攻塔的。是。傅文铎抬头看着这宁静广阔的夜空，声音淡定，所以他也一样，他肯定被迫攻塔过，他成功出来了，这说明有90%可能性他已经通关了黑塔第一层，或许比你还早。每个区除了第一个通关黑塔的玩家，其他玩家再通关并不会进行全球播报，也并不会有人知道，当然你是个例外。 我是个例外？ 唐默正在琢磨傅文铎的话，突然听到对方提到自己，还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他停在原地，错愕地转头看向傅文铎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